相思如炭酿成酒，光斑驳了流年，楼断树影迷了云出岫，眉深锁一纸碧波愁，人生如梦难守怎长久。落日斜阳影啊，长风影难休，醒我何求谁知心忧，重回首小楼谁独倚啊，凭栏惹相思，手心梦是谁寄风流。春秋啊，光斑驳了流年，楼断树影逆流云出岫，眉深锁一纸碧波愁，人生如梦难守怎长久。落日斜阳影啊，长风影满袖，请我何求谁知心忧，重回首小楼谁独倚啊，凭栏惹相思，酒醒梦是谁寄风流。谁曾看落日斜阳影啊，长风影满袖，请我何求谁知心忧，重回首小楼谁独倚啊，凭栏惹相思，酒醒梦是谁寄风流。双小楼谁独倚啊，凭栏惹相思，酒醒梦是谁寄风流。 是你吻开笔墨，让我眼角聚泪。